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士尊。金士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士尊。金士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呢是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我们在八月份的时候呢，曾经举办了一个我与养生之道的健康故事哈，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来讲述一下与养生之道啊他们的这个感受啊，以及呢健康收益心路历程等等的。确实我们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啊他们的一些感受哈。那接下来呢张主任，咱们先听一听呢这位先生他是怎么说的。 我是地铁退休工人，已经退休10年了，今年70岁。我和养生之道相识相知相识还要从10年前说起。我从48岁就患上了高血压，同时发现心室肥大，动脉硬化。我开始服药，大夫说一边吃药一边加强运动，减轻体重。经过1年多的锻炼，血压平稳了。到了退休的时候，血压控制又控制不好了，药呢也增加了。可是呢，吃完这药以后吧，血压是忽高忽低，特别的难受。这时候呢，我早上听这个广播，广播电台的养生之道，知道了很多的养生保健的知识，同时呢和抗纤维化那个老师联系上了，开始咱们这抗纤维化的。经过半个多月呀，我发现这个血压呀平稳了，运动时身体呢还有劲儿了。平时爬香山呢用1个半钟头，现在呢用有60分钟就上去了，浑身呢感觉很轻松。我当时啊心里头特别的高兴，心情愉快，精神也好多了。这样呢有半年，我逐渐的呢把药啊全都给停了。为什么呢？血压都稳定了，血压老保持在130-80。大夫让我检查了以后呢，就说你可以停药了，我就可以给这药呢就给停了。动脉呢比以前也通畅了，供血的也正常了。我这样一直坚持到现在。今年我经过检查，我发现我现在的状态啊和我62-63岁的时候相差不大，就是基本上一样，也不用吃药。同时呢还治好了我以前有的前列腺肥大，还有痔疮，还有这个血酸高，哎，这等等老毛病。我现在呢就是奉这个抗纤维化和这个茶叶提取物这两样，现在是保健量，现在我感觉挺好的。每天呢上午运动运动，下午呢买买菜做做饭，给接送送孙子，活的呢很轻松愉快。我每天早上还坚持听这个养生之道，这个养生之道是我这一天呢必须听的一项活动。我感谢北京广播电台的这个养生之道节目，祝你们以后啊这节目越办越好。 好，那这位朋友呢说的是非常好哈。不过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呢只要是啊，一旦被征集啊，这个故事的讲述者呢将任选一款由市委联合赞助的一个月用量的健康产品。所以这位朋友您别忘了来拨打我们的电话领取您的奖品 88864417。其实呢从这位朋友他的这个经历来看哈，他倒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呢他身上这些问题呢也确实影响到他的这个生活品质。 他刚才描述他是一个高血压患者，紧接呢出现了左心室肥厚，紧接着呢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这就是高血压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伤害。我们说心脑血管疾病你都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往哪儿发展？急慢性心功能不全，也就是急慢性心力衰竭。急慢性心力衰竭它是一个综合征，就是多种症候群形成的一个这个心功能减退。那心功能衰竭嘛，你想心脏那个衰竭成什么呢？那最后就这个会夺取我们这个生命。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为什么高血压会导致这个左心室这个肥厚。我们都知道我们心脏它分左右两个心啊，一个有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那么其中左心室与我们的主动脉相连，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心脏出来这个血从哪里出来的？从左心室出来的。那么血液呢通过它的这个收缩打入，就是压入这个主动脉，然后呢送到我们全身各处。所以呢左心室常常形象的被誉作这个泵。我们说心脏是个泵，但是心脏里面泵中之泵是谁呢？就是左心室。所以左心室非常的重要。我们心脏普及一点基本知识，它是由心肌细胞、血管和我们的胶原纤维以一定的正常比例组成的。可是你患了高血压以后，我们说过多的这个血管紧张素二这些物质呢，或者说机械刺激以及神经系统这个影响，都会造成什么？心肌细胞肥大，数量没增大，个头给增大了。哎，我们说心肌细胞肥大，血管壁增厚和胶原纤维增生，就是我们说这个纤维化了啊，这样呢使我们这个心脏这个重量它就增加了，心室壁也增厚，形成了高血压，左心室这个肥厚。那是不是心肌细胞变大了，心室壁加厚了，心脏的功能就给增强了？大家想了，因为你增厚了嘛，你又变大了，你是不是你力量大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一个小孩和大人一样在同等的时间内吹一个气球，那小孩一定得多花一些这个力气，但如果要连吹十个，恐怕再用力他也无济于事。那么心脏也是一样的，那你这个由于这个动脉压力这个增高，这个泵啊它需要所做的这个功啊才能保证一定的这个摄血量。那么左心室肥厚，就是心脏为了适应这个血流动力这个负荷，因为你前面这个血管老是堵嘛，它这个负荷这个加大了，而增加产生的一种代偿性这个改变。但是长此以往呢，这个加压或者缺氧只会使这个心室壁这个僵硬，心室壁这个纤维化，心脏的这个舒张和收缩这个功能呢它急剧的这个下降，产生这个心肌缺血呀、恶性心肌失常啊。所以很多这个数据都表明，有左心室肥厚的这个高血压病人呢发生这个冠心病啊、心衰啊、猝死啊这些心血管事件的危险性呢比没有左心室肥厚这个增加的要多上多少呢，多上这个两倍以上。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左心室肥厚是一个独立的心血管的疾病的危险因素。那么在高血压这个治疗中呢要特别注意它的治疗和这个逆转。那你像李先生 结缘我们这个节目十年了，他现在他说用的是这个保健量，你看他说已经能够登香山， 嗯， 那他就是哎，由于高血压导致了这个左心室肥厚，紧接着又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再重复我们的大家不愿意听的口号啊，高血压不可怕，并发症很可怕。 嗯， 你看左心室这个肥厚就是一个并发症，哎，动脉硬化就是个并发症。那你除了吃降压药，你吃阿司匹林，你吃他汀，我们说一定不要忽略了并发症这个发生。我们给大家说的，你用这个抗纤维化再加绿色黄金茶色素是什么，并没有要求你撤掉这个降压药，降压药还要吃，把血压控制正常。这个时候你再加上抗纤维化和这个绿色黄金这个茶色素，哎，你去防止这个并发症这个发生。我们即使有这个高血压，也可以和这个高血压平安的这个相处。李先生当然在这里面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是十年的这个坚守。但是我们发现今天的很多老年人在保健的时候呢，左一刀右一刀，今天看看这个也好，明天看看那个也好，结果呢家里堆了很多很多的保健品。你虽然行动了，但你这个叫什么，无效的保健。那么有效的保健怎么做呢？你先要学习相关的养生知识，你有了这方面的知识的指导，知识的这个引领，你才能做到这个有效。 所以呢，这点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哈。那么刚才呢，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也感觉得出来，实际上呢，这个高血压是一个祸根，它呢会引起啊心脑方面很多严重的疾病产生。因此呢，这个防止高血压这点呢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一旦有高血压呢，咱们也不用去害怕，要去真正的面对它哈。无论你是用西医还是中医，把你的这个血压控制好，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还要防备它高血压的并发症产生。因此呢，我们要采取养生啊、保健啊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调养，其实不失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那你看李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嘛。 是的是的。 到医院医生已经给他说你可以把药撤掉了，不用吃药了。这是什么道理？一个是把血管的外周阻力减轻了，就是我们说血管这个斑块纤维化，哎，我们不是它不是一直在抗纤维化吗？减轻了，那你而且这个心功能呢？他今天已经是70岁，他说他跟他十年前62、63那个时候那个水平状态没有多大区别， 真不错， 这就是坚持的这个结果。 是的，而且刚才张主任有一点呢说的很重要，就是说选择保健品没有错，但是呢，如果你选择错了，盲目的去选择，这就是错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提醒大家啊，如果您想选择养生保健的方式的话，一定要做风险评估，身体的风险评估，然后针对您的情况，我们会介绍您使用合适的、适合您的这个保健养生的方式啊。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 防治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50000名临床工作者通力合作，120万名心脑血管及其他相关病例开展茶色素临床验证，最终得出结论：茶色素对调节血脂、血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抗脂质过氧化、抗凝促纤溶、增强免疫等作用明显，具有十分广阔的药用开发和保健应用前景。根据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大量详实的数据统计，茶色素的保健作用明确，对心脑血管及三高人群、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均具有良好的保健康复作用。想进一步了解茶色素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的保健手册。 那说到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当然了，这个医院里有一套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哈。当然咱们所说的是养生保健啊，怎么能够对这个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进行一定的调养啊，这个方式呢实际上还是挺多的。 这个你看，经常收听咱们节目这个听众呢，针对这块我们的方法是很多的。我觉得先掌握一个大原则，第一，从源头上去堵；第二，在你病变的这个部位呢进行这个干预。源头上堵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从病因上去解决。你比如说今天心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脑梗的问题、肾脏的问题、眼睛的问题，这已经是末端了，就说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我们把这叫后端。那么前端大家想一下，谁给你造成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那么关于这个血脂、血糖、血压，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介绍的方法还是不少，那么就要因人而异，一定要一人一方，用准了效果会让你收到意想不到的那个结果。你像高血压，我们说食疗，你可以用这个红花籽油、膳食纤维，包括中药这个昆布、丹参、葛根、豆种、地黄，还有这个葛根、三七，有这些构成了这个亚翔古方。哎，它既能活血化瘀，又能抗血粘稠度。其实我觉得今天只要是国家正规批准这个保健品，它就是中药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延伸。过去我们说是中成药，那么今天有了这个生物技术，由于它的提取物的这个精度比过去提高，它不简单的是一个用现代医学这个标准，哎呀，我一会儿是抗血粘稠度去了，我一会儿是这个抗血凝去了，等等等等，它协同作用，我可以说今天的拿现代药理学研究还在认识之中，可是它的结果这是显效的，我们不用去怀疑。所以我们说这是在源头上，那你这个在这个中间这个树干这一部分怎么去防呢？大家我说了，心肌肥厚也罢，血管动脉粥样硬化也罢，它就是这个心肌纤维化、血管纤维化，那大家就去抗纤维化。我这理论上跟你讲抗纤维化是一句话的功夫，你要记住，你要把血管里边那点东西去掉，这可不是一日之功。那你说你急了，你一会儿去搭桥去了，你装支架去了，那你搭桥装支架只是解决了你局部的堵塞问题，请问搭桥装支架解决了你堵塞的原因了没有？根由解决了没有？没有。根由是什么？就是心血管，就是血管发生纤维化了，那我们得去抗纤维化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今天是你脑血管 发生意外产生这个疾病的，你应该抗纤维化加上亚翔这个古方。如果你是一个三高人群，有了这个纤维化，你就用这个抗纤维化加这个茶叶里面的提取物茶色素。如果你想这个不是很重，你想通过食疗进行这个心血管疾病防范，你就用这个抗纤维化加这个食用这种红花籽油，是有功能性的啊，它能够调节血脂，就是在我们饮食中就能得到这个改善。希望大家呢就是说保健也是讲方案的，其实用个词儿就是保健的处方谁来开。如果你找一些连医学基础都没有的，一天就是说给一些小利益，我们老年人有些爱占便宜的，去人家送点鸡蛋呀，给你点挂面呀，送点油啊，一会儿去带你个旅游啊，吃顿饭呀，叫你去买点东西，我觉得很多老年人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善良加一点小利益爱占便宜这个心理，结果用了很多无效这个保健。关于这一点时间有限，我们在后期节目中还会跟大家进一步这个去普及。 确实养生也应该呢是有方案的，有处方的哈，应该是因人而异啊。那么在这里呢，如果您想呢这个更进一步的这个了解和拿到您自己的针对性的这种方案，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和8886-4427 8886-4427。那么在九月份呢，我们将举办一个高血压脑血管疾病健康管理的科普活动月的活动啊。那么从9月5号开始到9月25号，每天呢我们将出一道关于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的健康知识问题，大家来回答。那么回答三个以上问题都是正确的听众朋友，我们将从中的抽取十名幸运听众，将获得一个月用量的健康管理产品。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回答问题。确实这个治疗和养生齐备才是健康的源泉，光治疗不养生，光养生不治疗，这都是不确切的。那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抗组织纤维化一个我们讲了十多年的概念，您弄明白了吗？有人在问，养生之道一直在讲，养生也罢，慢性病康复也罢，让我们衰老的慢一些也罢，都应该抗纤维化。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要说明白这个问题，先说说我们人体是怎么得病的吧。当各种内外致病因作用于人体后，可能会伤到我们的大脑、耳鼻喉五官，伤及到肺、心脏、肝脏、肾脏、胃、肠道、支气管等组织器官，还会伤及到我们的四肢骨关节等等。这些致病原因在我们的身体局部造成损伤，进而引发人体发生炎症反应。炎症反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损伤、抗损伤、再修复的免疫反应。通过炎症反应，通过我们临床医学用药治疗，我们的身体局部器官可能会产生四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我们通过用药抗炎，修复损伤部位，身体走向康复。第二种结果，我们的损伤部位迁延不愈，转化为慢性炎症，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肝炎、慢性关节炎、慢性胃炎。一个慢性炎症几十年也无法消除康复，进而导致我们身体出现各种症状和功能异常。炎症的第三种结果是，由于炎症的反复异常修复，而在炎症修复的部位产生结节或者肿瘤。炎症产生的第四种修复结果是，尤其是对我们老年人慢性疾病反复的炎症，而在损伤部位产生了瘢痕组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了纤维组织增生了，我们的组织器官纤维化了。